谁都不爱做家务，可家里的女人们一下令还是得乖乖投降，拿起拖把老实拖地，但经常会遇到一些超级顽固的污渍，于是整个过程又得打水又得拧干，哎妈，累个半死，怎么办？来看看三 C 潮流生活馆的推荐，一款让你事半功倍的蒸汽地拖，它具备了30秒快速出蒸汽功能，蒸汽核心温度高达140摄氏度，不仅能够轻松地对顽固污渍进行清洁，而且高温还能给地板杀杀菌。况且整个地拖总重不过2公斤，一只手就能轻松操作。最棒的是采用人体工学弯折手感设计，再加上无死角的180度旋转轴，基本上家里的各个角落都能拖个干干净净。这款蒸汽地拖还采用了多功能清洁布，用脏了只要把清洁布拆下来，用温水冲一冲搓一搓就 OK 了，等到自然风干之后又能开始大扫除咯。 有态度，爱生活，我们都爱三 C 潮流生活馆。

心中有无限伤怀， 就要离开。 虽然我心中有难言悲哀，明知寂寞叫人难以忍耐，也许一切就此从头再来。虽然不知何时回来，我只盼望 你会明白，你会明白，哦， 你会明白。 身边大家都在，那孤单只是想象，那有什么好去忧伤分担。人回路把心扩大，想什么无限自在，你想隐藏还是放开，飘过去新的障碍，期盼一切许个愿望挑战。我看到你跟自己作战，想不通就把念头整个翻过来，我跟自己开心的作战，等到了白头哭了没有遗憾，不如干脆跟自己作战，一心去不凡那就一起来，我们一起开心的作战，大声点用力些不被谁打败。 99.9，只给听觉最美享受。 Ace Radio。

24小时。 让我们现在暧昧，没道理抗拒的好，每分每秒有你就快乐，一口一口要把爱吃掉，爱上爱的味道，让我脸红心跳，只有你才知道爱情魅力符号，爱上爱的味道，看着慢慢发酵，蔓延天涯海角，一定和你遇到。想加一个问号，看你能不能解开恋爱的暗号，分你一半巧克力口感刚刚好，像我们现在暧昧，没道理抗拒的好，每分每秒有你就快乐，一口一口要把爱吃掉，爱上爱的味道，让我脸红心跳，只有你 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，深呼吸，放松你的心情，享受健康的生活方式。 健康深呼吸，带你体验身体和心灵的减压之旅。 爸，医生说黑色食物对肾好，我给你熬点黑米粥喝。 好好，改天抽空到粮油市场多买点儿。 虽说大家向往皮肤越白越好，但营养学家却推荐吃的食物越黑越健康。对于黑色食物的好处，很多人可能并不清楚。传统中医学中，把不同颜色的食物或药物归属于人体的五脏，红色入心，青色入肝，黄色入脾，白色入肺，黑色入肾。所以生活中我们根据颜色选择饮食是种简单易行的方法，而黑色食物对肾的滋养和呵护更是受到了专家的肯定。比如常见的黑米所含锰、锌、铜等无机盐大都比大米高1到3倍，更含有大米所缺乏的维生素 C、 叶绿素、花青素、胡萝卜素及强心肝等特殊成分。用黑米熬制的米粥清香油亮，软糯适口，营养丰富，具有很好的滋补作用，因此被称为补血米、长寿米等。养生小贴士：食物越黑越健康， 黑色食物能养肾，黑木耳、李子、乌鸡、黑葡萄等也都是营养十分丰富的食物。肾不好的人可以每周吃一次葱烧海参，将黑木耳和香菇配合在一起炒，或炖肉时放点板栗，都是补肾的好方法。 健康是身心轻松，生活是活力四射，健康生活由你把握，健康深呼吸。 这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，发现心并不远，梦并不远，只要你踮起脚尖。 我相信有一双手把我轻轻牵到你的跟前，我相信有一根线将梦想与现实相连。我相信永远会把所有的偶然都实现，我相信就是这一天命运开始改变。这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，发现心并不远， 宛若游龙，我们融渠秋菊，华茂春松，

我被分解。圣诞节不是我的节，街上的人成双又成对走直线，一个人在回忆里想着你绕圈，我被 You're listening to the Metropolitan.